不排除有隐形传播链。 参与八三一未经批准集结，黎智英、杨森、李卓人认罪。 日本大阪确诊个案再创新高，巴西一日内录得超过4000死亡病例。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嚟到星期四嘅朝早，喺千禧年代咧，由萧乐文同大家见面啦。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系收听收睇我哋呢个节目嘅。有关于咧英国阿斯利康疫苗咧最新嘅进展咧，就系、是、欧洲药品管理局咧就话接种咗阿斯利康疫苗之后咧，可能会出现一啲低水平嘅即系血小板咧啲嘅并发，会有一啲嘅非常罕见嘅血栓情况。其实呢个咧都同之前咧有一啲嘅接种完嘅人士咧打完针之后咧出现一啲血栓情况有关嘅。所谓血栓咧就系一啲血管入面咧有一啲嘅导致血流受阻嘅一啲嘅情况啦。咁而家欧洲药品管理局就话呢一只嘅疫苗咧同血栓可能系有关联嘅。咁亦都系有一啲嘅非常罕见嘅副作用啦，属于系咁啊，认为疫苗咧系仍然非常系高效、高度有效噶。咁好处咧系超过风险等等。咁又话咧，要求咧药厂咧将呢一个头先讲到啦嘅风险，就系、是、一个嘅血栓嘅情况咧，系列入疫苗嘅说明书入面嘅。咁就话咧，而家咧唔需要系停打呢一只疫苗，就话咧已经接种过嘅人咧系应该继续咧打埋第二剂嘅疫苗嘅。嗱，香港本身都话咧订咗三款嘅疫苗入边咧，其中一个咧都系阿斯利康疫苗嚟噶。之前的公布呢就是这样说，现在这个情况见到最新在欧洲有一个这样的公布的时候，专家又会怎么看呢？又会不会影响阿斯利康的疫苗来紧来香港的情况呢？请一位嘉宾跟我们一起谈，有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早晨。 早晨，陈先生你好。 早晨崔俊明，刚才讲到欧洲药管局方面最新就話，即係阿斯利康疫苗同血栓可能有關係啦。咁但係就算有關係，都係一個非常罕見嘅副作用嚟嘅。咁又可能有關，咁但係又非常罕見嘅副作用。咁點睇呢一個嘅講法咧？其實 其實佢哋歐洲藥品監管局咧，佢哋都已經確立咗咧，佢其實是一種非常罕見嘅副作用嚟嘅。即係佢其實一啲唔尋常嘅血栓咧，要加埋一啲低血小板嘅水平。因為就咁血栓咧，就之前都有啲疫苗都有啲個案啦，但係今次咧就佢哋要係血栓，尤其是係腦嘅靜脈血管嘅血栓，加埋一低血小板嘅水平咧，佢哋覺得呢個係同疫苗有關係嘅。咁雖然話雖如此啦，但係佢哋就話係極罕見嘅，咁就大約係如果睇翻德國嘅數據咧，大約係100萬人之中有十個案 度啦。但咁樣聽落，即係其實算唔算風險叫高咧？因為佢哋都幾強調話個疫苗好處仍然係大過風險嘅。同埋你頭先講話喺一啲腦嘅靜脈啊，同埋話血小板低水平，即係好似都要唔同嘅條件加埋之下，先至會出現呢個血栓嘅情況，係嘛？ 冇錯，因為其實佢哋其中一個推測咧，就點解會出現呢啲又有血栓，係尤其是腦嘅靜脈啦嚇，同埋一啲低血小板咧，佢哋覺得係懷疑咧，係啲疫苗咧就會產生一啲嘅抗體啊，係激活咗一啲血小板，令到血小板咧導致生塞。咁與此同時咧，因為你一啲血小板導致生塞咧，你個血液裏邊嘅血小板嘅水平就會降低。咁所以佢哋覺得呢個樣嘢係同嗰個疫苗或者疫苗裏面有啲叫做腺病毒會唔會導致呢個情形咧？佢哋暫時都未知啊。咁但係睇翻啲數據啦，佢哋都有講嘅，呢啲係一啲情報嘅數據嚟嘅，就唔係啲個案數據。咁情報嘅數據咧，要睇個國家係咪嗰啲醫護人員啊，或者啲市民情報多唔多？咁歐洲嚟講咧，德國就比較多啲人，咁就100萬人之中就有10個情報嘅數據。 咁所以呢個聽落呢一個數字嚟講，算唔算叫做風險？即係高中低點睇咧？即係一般市民未必了解個數字上面嗰、那個即係意義啊。 係睇翻嗰啲背景數字啦，咁大約如果喺全世界平均嚟講咧，就每100萬人之中有大約2至3，每年有2至3宗嘅。咁咧，但係而家今次有100萬人有，譬如德國有10宗咧，其實都係比背景的數字是高，所以點解個歐洲藥品監管局咧就決定咗擺喺啲藥物嘅說明書咧？第一就呢個已經係一個罕有嘅副作用啦。第二咧就會有啲警告嘅字眼，即係話會話俾佢聽呢啲有呢啲個案啦，同埋就多數出現喺一啲女士 尤其是喺一啲六十歲以下嗰啲女士嗰度嚇。 各位點睇咧？即係各位觀眾聽眾，對於而家話阿斯利康呢只嘅疫苗，同血栓可能有關係嘅，咁但係係嘅話，都係一啲非常罕見嘅副作用嚟嘅。你自己點睇咧？你有冇都關注開？除咗而家香港打緊嘅兩隻疫苗，其他嘅疫苗情況又如何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講下你哋自己嘅睇法啦，或者整體對於疫苗嗰啲嘅風險，你自己點睇咧？呢段時間會唔會都有啲唔同嘅考慮等等咧？1872311，繼續同阿崔俊明傾啦。咁而家喺即係現有嘅公布嘅資料之下啦，你自己覺得即係香港政府仲應唔應該係購入或者引入呢一個嘅阿斯利康疫苗俾市民去打咧？ 這個真是很熱門的話題。政府呢早期呢就說會買阿斯利康，就預算就會是今年年中，即是六七月左右就會付運的，那就訂了應該750萬劑。學會都覺得呢，如果今次有這樣的事件呢，其實政府可以考慮呢，即是將個數量，即是個劑的數量呢，可以起碼減低一半。因為你睇到有啲國家直情係唔用啦，譬如德國啊，咁有啲就譬如英國咧，就係話30歲以下嗰啲女士直情用第二隻啊，咁呢啲都睇到咧，就其實佢哋個反應咧，其實政府可以參考，其實就可以唔需要買咁多啦，因為如果都係要買750萬劑咧，其實有啲可能會係浪費啦。第二樣嘢咧，香港市民都比較即係敏感啲嘅，對呢啲疫苗即係嘅副作用啊，或者呢啲罕有嘅副作用都好啦。他們都未必想去接種的。咁當然有報道就話那個阿斯利康對南非變種就冇乜用。但係大家都要留意呢，就點解唔好完全唔買呢？其實伏必泰呢，佢雖然對南非變種呢都有啲保護能力，但係嗰啲都係實驗室嘅數據，喺臨床上呢未確立嘅。咁所以唔可以依賴淨係伏必泰囉。 但係就算唔依賴伏必泰又好，剛才講話譬如阿斯利康你買都係買一半咁。剛才你說不要索性一次過不買，是因為即是可能其他疫苗那個對於變種病毒那個的成效，可能一些數據都是來自實驗室，但是會不會根本可能都還有其他的疫苗可以取代？是不是真的就算要用都用阿斯利康用一半，還是真的索性完全不用，直接換另一隻疫苗？或者有些專家說了，不如就即是這批本身買阿斯利康疫苗的錢就留著先，等到出第二代才再買，那怎樣看這些說法呢？ 我覺得呢，因為其實伏必泰之前嗰個包裝事件呢，如果我哋就係依賴兩種科興或者伏必泰呢，個風險比較危險。咁如果真係考慮同一個平台，因為阿斯利康呢係一啲病毒載體，即係腺病毒載體嘅疫苗，如果第二個同樣地呢個技術平台呢，就係強生。強生我哋學會早期都話強生係一個好個好處係打一針啦。另外，強生喺南非嘅研究咧係好多嘅，好多數據，即係話係喺臨床上咧有機會咧，佢對南非個保護力咧就反而仲犀利過伏必泰。如果講南非變種，咁就睇翻啦。因為我唔知道政府係咪即係同呢個阿斯利康簽咗約咧，即係如果你簽咗約咧，起碼可能要買翻少部分嘅數量，或者一定嘅數量。咁所以咧，完全買咧可能違反咗個合約。咁所以其實就如果真係兼顧到呢個問題咧，其實可以減少購買佢嘅劑量啦，而去將啲錢咧買強生。點解咧？因為強生而家都係喺 WHO 即係世界衞生組織啦，同埋歐盟咧都已經係核准緊急使用咧。咁如果我哋喺香港只係靠兩隻疫苗咧，個風險都比較大啲。只要佢包裝有事啊，或者個供應咧係有啲問題咧，我哋完全係依賴一隻疫苗就太危險。 但學你話齋，即係可能香港市民對於疫苗嗰啲反應都比較敏感一啲，就算係可能買一半嘅話，都可能出現啲市民對於阿斯利康呢隻疫苗嘅信心本身夠唔夠咧，會唔會繼續打咧，都可能出現啲浪費嘅情況嘅。這個可以怎樣呢？或者政府你覺得接下來應該針對這個的疫苗是否引入方面再應該要做怎樣呢？ 講得沒錯，因為其實就算現在說60歲以下就有些國家說不建議使用，那你說這個可不可以留給60歲或以上那些人？但因為60歲以上聽到這些事故他都不敢用的，有些機會。所以的意思呢，就是說我們的策略就盡量減低買這個阿斯利康，即是如果跟藥廠講到之後，然後就引入一些新的或者同樣技術的強生又好，或者甚至乎國藥，就變成是會分 分散個風險，同埋加強翻市民對接種疫苗嘅信心。 德國藥又係其中即係同科興好似係同一個平台類似噶嘛，因為之前成日政府都幾強調話啊，盡量買疫苗嚟自唔同嘅平台咁樣，咁又會可能係重複咗喎，係咪？定係有其他可以再其他平台可以揀嘅咧？除咗強生之外，有冇其他嘅平台嘅疫苗喺市面上又可以再揀嘅咧？ 有嘅，就政府曾經提過第四種技術平台就是 Novavax。咁 Novavax 是一啲重組蛋白嘅疫苗啦。咁呢個佢個有效性都高嘅，去到 94%。咁但係未知佢對嗰啲變種有咩即係效果啦。咁但係 Novavax 係一間美國廠啦，同埋一間比較細啲嘅，即係可能個供應上咧係要小心啦，因為佢間廠房好細咧，即係話佢出產都未必個數量係咁穩定。 嗱，見到今次咧就話即係一啲後生嘅人士，尤其是女性咧，可能會出現呢一啲嘅血栓嘅情況，機會會高啲。其實你自己了解有冇啲咩特別原因咧？又 佢哋都有提過嘅，因為佢哋發現啲個案咧，譬如腦靜脈血管個生塞咧。點解係女士呢？因為可能同佢哋即係本身都食緊一啲避孕藥有關嘅。咁當然而家未確立啦。咁你睇到歐洲，尤其是啲女士都多數都好年輕，都會有食避孕藥啊，同埋都普遍啊。咁其實食避孕藥本身都會導致血栓嘅情形，即係佢有機會會唔會即係兩者加埋會有事呢？咁但係都睇翻啦，因為其實佢哋都知道，其實佢哋都發現到裏面都有一啲叫做即係。血小板激活的抗體產生，這個就直接跟疫苗都有些關係。 剛才講到話，即係佢激活嗰個情況可能會導致血栓咧，其實其他嘅抗原蛋白嘅疫苗係咪都有機會會可能出現呢啲情況嘅？ 嗰啲要睇翻，因為其實有啲藥物我哋叫肝素嘅，叫英文叫 heparin， 佢都會導致類似咁嘅情形。其實佢一個歐洲藥品監管局都有講咧，呢種血栓加埋血小板過低咧。同一個 heparin 嗰個藥物咧係好相似嘅，嗰個機制，咁所以其實就有藥物都可以導致呢種情形啦。或者如果嗰個平台啊，即係頭先講過啦，就呢個病毒載體平台、腺病毒載體平台，有機會咧都係會唔會同個腺病毒有關啦？不過阿斯利康嘅腺病毒咧係非洲黑猩猩嚟嘅腺病毒。而強生嗰個腺病毒咧係人體嘅腺病毒嚟嘅，可能有啲分別，咁所以暫時未知。但有都你頭先講嘅係有係理解嘅，因為其實佢個平台係相似，有機會可會唔會同樣地會出現啲問題。不過暫時嚟講，強生暫時都未有呢個問題。 就住今次喺阿斯利康出現一啲血栓嘅情況，而家話可能有關啦，同只疫苗咁，但係就都有啲罕見副作用啦。咁有啲專家話咧，呢個同亞洲人啊，或者係歐洲人啊嗰個嘅血液濃度咧，都有啲關係。佢話係咪話亞洲人嘅血液濃度一般嚟講都係比白種人咧係低一啲，咁所以就少啲機會出現血栓。這個理論係咪都係即係醫學上面公認嘅都係？ 如果用人種嚟睇咧，因為今次嘅事件其實佢哋都講到係有一個好大嘅關係，即係同疫苗嚇，即係佢哋都覺得係有關係嘅。咁第二樣嘢咧，其實個機理咧，佢哋估計係同免疫反應有關嘅，反而唔係嗰啲血嘅濃度，係免疫反應，即係佢對呢啲疫苗會唔會產生一啲反應，而導致有一啲叫做血小板激活嘅抗體咧嚇。咁呢啲都佢哋研究當中，咁同埋佢哋。講過啦，即係暫時都唔會建議話邊啲人嘅年齡啊，男定女啊，或者邊種情形咧係唔應該接種啊，因為佢哋嘅數據暫時或者個資訊咧暫時未足夠，佢就反而鼓勵啲國家去回報多啲，如果同呢啲有關嘅事件嚇。 咁但我咁聽，即係咪唔同即係地方嘅人種嗰個嘅對疫苗嗰個免疫反應係會有唔同嘅？ 理論上因為大家都是呢啲話同遺傳基因有關嘅，跟免疫反應，咁所以暫時如果用人種咧，譬如亞洲人會唔會個反應同啲外國人唔同咧？咁入有個咁嘅可能性，但係暫時嚟講個數據暫時未支持話亞洲人就少啲呢啲情形嘅。不過就有一樣特別嘅就係亞洲女士食，尤其是香港女士啦，食避孕藥嗰、那個即係嗰個數目咧，都冇肯定冇歐洲國家咁多。 好，唔该晒崔俊明，多谢你嘅讲解啊。崔俊明咧就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嚟嘅。咁啊，食物及卫生局咧都有个嘅回应，咁佢就话咧会确保疫苗符合安全啦、效能同埋质素嘅要求，以及按相关程序获批作紧急使用之后咧，先至会安排市民去接种嘅。咁就话卫生署咧至今咧系未收到阿斯利康就认可佢嘅新冠疫苗提交嘅申请嘅。呢、这个就系食物及卫生局嘅回应啦。咁另外咧，头先同大家讲到有关阿斯利康呢只疫苗啦，之外咧，其实都想同大家咧讲下，即系疫情之下咧影响到一啲嘅处所，而家讲紧酒吧、卡拉 OK、麻雀馆等等咧。之前咧都見到佢哋即係一啲業界咧係喺政府總部外面咧係有一個嘅接力絕食嘅情況，咁希望可以咧係政府批准翻佢哋咧係開翻咧係復業翻嘅。嗱，尋日見到佢哋咧都同政府嘅代表傾過喎，究竟傾成點樣咧？復業方面有冇傾到啲咩結論出嚟咧？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有麻雀館東主代表張嘉玲，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張嘉玲。 主持人好， 你好，你好，張嘉玲。咁啊，先想問一下啦，你哋之前嗰個嘅接力絕食行動係咪完曬噶啦？即係唔會再有下一步啊，或者係咪都已經達到你哋原本即係做呢個行動嗰個嘅結果嘅？ 詳細情況咧，要問一問翻嗰個酒吧業協會梁亞文先生嘅評估嘅。OK。 咁但係整體算唔算得到你哋原本諗住話係做一個接力絕食嗰個嘅目標嘅咧？ 咁我哋起碼昨晚可以見到啲官員咧，我哋都覺得係開心嘅，係係 OK 嘅。 佢哋有冇回應你哋嘅訴求？同埋簡單講下你哋嘅訴求係咩咧？同啲聽眾講。 其實我哋訴求好簡單，一就復業，二就係賠償，三就我希望我哋每一做一刀切。OK， 呢三樣嘢 OK。 咁尋日同官員傾嘅時候，佢哋有冇回應你哋話復業啊嗰啲嘅？ 佢哋都係講嗰句啦，睇下呢幾日嘅 case 有冇增長啦，咁就再翻去磋商啦，再回覆我哋咁樣咯。 哦，即係主要係睇呢幾日嘅疫情，反而係 係啦，都係咯。咁我哋其實最希望係可以15號個限聚令完咗之後可以復業咯。咁但係佢哋都冇話應承任何嘢，咁但係。佢哋都係講話盡量咯。 有冇達成任何嘅共識嘅咧？其實，又或者你哋有冇主動提話啊？喺咩情況下係咪可以做多啲？你哋俾我復業啊？咁 其實佢哋都係都係我佢即係佢哋都話有冇啲咩更加好嘅防疫措施啊？咁我話其實我哋明白政府最想做嘅防疫措施就係叫我哋打疫苗。OK， 咁我都即係我其他行業我唔知啦，即係我講我個界別都係。我哋會鼓勵同埋會叫所有嘅員工去打疫苗。咁我嗰次喺個記者會度已經講咗，我自己本人嘅我自己的店咧，就差唔多超過50%人已經打咗疫苗啦。OK， 咁有啲就打咗第二針添，咁未打嗰啲亦都係安排緊 make appointment 準備去打疫苗噶啦。OK。 咁政府有冇回應真係講話啊？你有若干人數打咗疫苗嘅時候係真係俾你哋復業啊？佢哋有冇提過呢啲條件？ 佢哋冇咯，佢哋冇講，冇應承任何嘢。但係我哋同佢講就話如果你其實你再加任何嘅安全措施 safety measurements， 其實都冇意思噶啦。即係比如例如譬如話我哋麻雀業要戴手套去打麻雀，都其實冇意思。最緊要都係我哋業界打咗疫苗之後，我哋有抗體，我哋唔會受病毒嘅感染，我亦都唔會傳染病毒俾其他客人。咁就係做到最簡單、最方便、最快捷嘅零感染嘅風險嘅行動啦。 咁就如果當局真係啦，而家雖然唔知啦，如果真係以做呢、這個即係打咗疫苗先作為一個嘅復業嘅條件，你哋又點睇或者接唔接受嘅咧？ 其實我哋本身嗱，我哋而家個發起人啦，梁生就講過話，其實就唔應該將疫苗捆綁喺我哋個行業嗰度嘅，因為唔會捆綁喺主題公園啊，唔會捆綁喺餐廳啊，唔會捆綁其他行業，點解一定要捆綁喺我哋行業嗰度咧？咁但係我哋而家馬死落肥行，我哋要復業，我哋真係再唔復業咧，我哋好多業界好多嘅鋪頭會執笠，咁我哋只有辦法。 即係最好嘅辦法就跟住政府做咯。 嗯，頭先你話都叫嗰啲員工或者啲同事去即係打疫苗啦。你話有五成人，即係一半人都打咗噶啦喎。嗰、那個嘅反應都係咪都算熱烈啦？其他嗰啲唔打嗰啲有冇特別咩原因咧？又 嗱，打嗰五成人咧，就其實因為啱啱嗰個包測先至其實即係 launch 啫，咁你之前嗰啲打Sinovac 嗰啲已經打曬啦，咁其他想打包車嗰啲佢叫伏必泰嗰啲咧，就其實根本上係等緊有啲係等打第二針，有啲就等打第一針，我本身亦都係等打第一針嘅。 嗯嗯，好啦，咁你而家今次除咗話要求復業之外，我見係咪話都賠償方面都希望有一啲。補償方面或者叫做俾業界嘅呢個係點樣 咧？其實我哋最主要係覺得上次雖然政府係補就業啦，咁我都覺得係得值嚟嘅。咁但係其實都係大部分嘅錢都係用咗落夥計嗰度，亦都唔係壞事，都我哋都好欣慰嘅。咁但係我哋作為東主嘅咧，咁希望唔係話十萬啊、五萬啊咁少，係希望因為今次係連續四個月以上嘅停業。咁起碼就話斷尺計賠翻俾我哋，咁啊會公道啲咯。OK， 斷尺計係幾多咧？每尺如果你想， 我哋冇講過，即係俾個 suggestion 個政府嘅啫。咁其實點樣賠法都係佢哋諗話翻俾我哋聽。OK， 嗯，好啊，同阿張嘉玲傾到呢度。張嘉玲咧就係麻雀館方面嘅代表嚟嘅，麻雀館東主嘅代表。咁啊，講到佢哋呢段時間都仲未可以復業，咁啊，希望有一啲嘅賠償啦，同埋可以盡快復業嘅。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歡迎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欧洲药品管理局话，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同血栓可能存在关联，但系形容血栓系非常罕见嘅副作用，重新接种疫苗嘅好处仍然大于风险。本港食物及衛生局表示，會確保疫苗符合安全、效能和質素的要求，以及按相關程序獲批作緊急使用之後，才會安排市民接種。衛生署至今未收到阿斯利康就認可其新冠疫苗提交的申請。局方又說會密切注意其他藥物監管當局公布的最新資料，並且會繼續與藥廠聯絡索取相關使用安全資料。由於政府已經與疫苗製造商簽訂保密協議，當局未能夠透露有關個別疫苗的資料。警方凌晨在土瓜灣搗破一間懷疑無牌酒吧，拘捕33人，警方同時檢獲大量酒精、酒品。被捕的酒吧負責人涉嫌無牌售賣酒類飲品、無牌藏有酒類飲品可作販賣用途及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其餘18男、14女，年齡介乎16至61歲，涉嫌在沒有領有酒牌的處所飲酒被捕。警方亦都向他们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警方根据线报，凌晨大约一点半突击搜查位于土瓜湾道94号一个单位，行动之中检获大约637罐啤酒、45瓶烈酒和一批音响器材等，总值大约20万元。身处英国的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在社交网站说，早前已经接获英国内政部通知批出他的庇护申请。他引述英国当局的批文，指他符合日内瓦公约下对于难民地位的定义，获得在规定时间内逗留英国的许可。罗冠聪话，申请历时大约四个月，多次同英国难民审批机关会面。在他的个案之中，基于曾经面对的政治案件，以及在国安法之下被通缉，诸多证据显示是因为政治迫害被迫离开家园。 南韓首爾及釜山市長補選，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的候選人都取得壓倒性勝利，兩人今日離職。觀察家認為今次地方補選是下屆總統大選的前哨戰，執政共同民主黨慘敗，預料今後政局將會發生巨大變化。分析指出，要求共同民主黨領導班子集體辭職的呼聲日漸高漲，共同民主黨將會着手內部改革。至於去年在國會選舉之中慘敗的國民力量，用了一年時間就成功扭轉政治格局，令到外界對政權交替的期待升溫。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5，日元109.83，瑞士法郎0.93，加元1.262，人民幣6.544，英磅對美元1.374，歐元對美元1.187，澳元對美元0.762，新西蘭元對美元0.701。日經平均指數報29,546點，跌184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6.54美元，賣出1,737.3美元。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朝早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6度，稍後有幾陣驟雨，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多云。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个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噶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咧就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啲，西行就上桥位有啲龙尾。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噶啦，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新柳街，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新界路面方面咧，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小榄段比较多车嘅，而屯门公路咧，今日开始咧有啲新嘅交通安排啊，临时嘅交通安排，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朗公路支路交界嘅慢线咧临时封闭，咁经过度大家小心啲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朗公路支路交界嘅慢线咧临时封闭。沙田嗰边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市中心啦，去到马场段咧，而家都比较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屯门公路小榄段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梗系有好节目啦！ 我唔俾人七日， 每日去 canteen 都日日扮冇带银包嘅。 要戚美珍做我个女啊嘛！ 星期六 晚上10:04， 杨少雄、江美仪 一起走过 经典广播剧。 估唔到啲乡民真系起咗都土地祠俾我哋安身， 想唔到我死后咁有地位。 周末午夜场，逢星期六深夜两点， 周末好节目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区议员咧唔再系选委，但系就新增咗一啲分区委员会等等嘅成员。有学者就关注到特首会唔会可以喺个过程入边令到自己个选情更加有利。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荣： 我哋又唔可以完全咧，即系样样嘢将佢当成话呢个系政府委任嘅，咁就一定会帮阿特首连任啊。又唔好样样嘢都阴谋论。咁如果你讲真，特首佢好大权力，咁你话卖咗香港得咩唔通系嘛？ 星期六朝早8-9，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2021年4月8日，欧洲药管局指应将不寻常血栓列为阿斯利康疫苗非常罕见副作用。 新增两宗源头不明个案，均居于屯门，不排除有隐形传播链。 参与831未经批准集结，黎智英、杨森、李卓人认罪。 日本大阪确诊个案再创新高，巴西一日内录得超过4000死亡病例。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剛才跟大家講到有關於阿斯利康這隻的疫苗，見到歐洲藥品管理局就說可能跟血栓是有關聯，就說血栓可能是這隻疫苗非常罕見的副作用。見到南韓方面，昨天就公布暫停為60歲以下的人士是接種阿斯利康疫苗，而原本他們是8號即是今日開始都會為大約7萬個左右的學校裡面的一些的老師是接種阿斯利康疫苗，现在就说这个接种计划都要停一停了。你们又怎么看最新阿斯利康这个疫苗的情况？政府之前都说是会订的，话预年中来，你自己又怎么看呢？请一位嘉宾跟我们继续讲一下，有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许树昌教授。见到欧洲药管局方面讲到阿斯利康同血栓咧，就话可能有关系，咁就话系一啲非常罕见嘅副作用嚟嘅。你点睇而家呢个嘅讲法，同埋呢个疫苗个对于接种人士个风险有几大咧？又 咁佢欧洲嗰方面分析过嗰啲数据，佢认为有一定关系，咁呢个都无争议噶啦，应该。咁就似乎係啲相對後生嘅女士個風險係更加高啲啦。咁變咗就雖然係一個罕見副作用，但係都變咗係你令到人對呢個疫苗會有啲即係要有啲卻步嘅會。 所以而家睇現有嘅資料嘅情況下，即係你覺得，因為之前香港政府都有特別提過呢一隻係其中一隻會訂購嘅疫苗嚟噶嘛，嚟緊仲應唔應該係引入嚟香港咧？ 嗱，佢以我理解係一個初步協議啦，即係訂購呢個疫苗。咁但係至到最近咧，佢仍然都未入紙係申請呢個疫苗喺香港緊急使用嘅。咁所以就我相信啊，而家隨住多啲資訊出現啊，佢對南非變種病毒個保護率又唔夠高，得個一成。再加埋嗰個血栓嗰個風險咧。咁變咗，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咯。 所以你建議係咪都反正都未真係佢哋申請入紙話用喺香港啦？咁啊，不如直情唔好入嚟香港啦，直情唔好用啦咁。 個人建議係咁樣。 但我見你係咪話都提過話啊？不如就等第二代嘅疫苗咧。其實而家第二代嗰啲疫苗係發展成點嘅？ 而家第二代疫苗係有啲廠應該係進行中嘅，咁佢應該係。覆蓋嗰個變種病毒會好啲啦。另外有啲其他嘅疫苗都已經有第三期臨床數據，亦都係可以針對到，譬如係南非啊，同埋呢個英國變種病毒，即係都有受曬數據。 但係譬如等呢一類第二代疫苗，會唔會中間嗰、那個即係真空時間比較長一啲？唔知要等幾耐咧？變咗可能對於香港市民嚟講，就可能有一段時間都係得兩隻疫苗選擇，會唔會影響佢哋接種疫苗嗰個速度咧？ 唔會喎，因為而家我哋呢兩隻本地嘅有嘅疫苗咧，係針對到我哋香港本身嘅病毒啊嘛，我哋冇啲變種病毒流入呢個社區，咁反而就係集中就用咗佢先。即係盡快打咗先，咁而家都有時間俾我哋去即係小心觀察，究竟有邊啲疫苗佢個覆蓋到變種病毒嗰個機會高啲嘅，到時先買，反而就唔會浪費呢個資源。 其實而家仲有即係多唔多？譬如喺世界各地嘅藥廠有唔同嘅平台嘅疫苗俾即係香港政府再去再揀，因為之前見到政府都幾強調話係唔同嘅平台，希望有唔同平台嘅疫苗係喺香港可以打到嘅，咁多唔多可以選擇嘅咧？仲 嗱，因為一年前嗰啲各地政府官員採購嘅時候咧，佢係唔可以預計邊一個技術係一定會成功嘅嘛。所以當時都是分散投資的，一定是預購幾個平台樣。但是隔了一年呢，現在就多了數據，你都知道有些平台它是個保護率又高一點樣。所以就不急於說一定要買完幾個平台。反而是留意一下有哪些是有些已經有第三期數據或者是進行中的，它可能那個保護率又夠高，也都覆蓋到那個變種病毒。 有沒有特定即是哪些疫苗你自己見到覺得都可以是嚟緊可以即係建議政府 去留意一下或者去引入嘅咧？如果係唔用阿斯利康疫苗， 如果你而家睇現貨咧，就係、是、如果強生有得買到嘅話咧，佢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如果真係要買，因為佢一劑過同埋佢對南非嗰個變種咧都有成50 幾個 percent 嘅保護率嘅。咁、另外亦都有其他嗰啲係陸續都係即係進行中，或者係啲資料開始有出嘅，可以睇定啲先。譬如你內地都有隻康希諾嘅，咁但係而家啲數據就未齊咁樣噶嘛。未有第三期數據好齊出嚟。 OK， 整體譬如今次阿斯利康呢個嘅疫苗話啊，喺啲後生嘅人士或者女性身上咧，會出現呢個血栓嘅情況，可能會高啲。你自己有冇話即係以你了解咧，嗰、那個原因係啲咩咧？或者如果真係用呢只疫苗嘅時候，你自己建唔建議啊？反而係一啲長者用，咁就可能解決咗嗰個嘅問題咧？ 我唔建議用呢隻疫苗，所以你呢個問題對我嚟講就唔成立。即係唔應該話特登買佢嚟俾長者用，因為即使喺外國咧，亦都有長者用過試過有呢個腦靜脈有血塊嘅都有，即係都有血栓嘅。即係佢只不過係話後生嘅呢個機會更加高啫。咁你唔會因為有這個疫苗可能個長者的機會低一點，你特登買來給長者用，到時呢就只會自找麻煩了。 有沒有說現在其實不同的疫苗是即專是針對變種病毒多一點？因為現在好像現在見到的數據看到有些疫苗都未必對於每一隻的變種病毒都那麼有效的，有沒有聽到說有些疫苗是專是針對變種病毒多一點的？現在 那些廠它因為隨著那個變種病毒的出現呢，他哋係會更新嗰個病毒株嘅，咁、所以遲啲會有多啲數據會睇到嘅。 OK， 但有關於香港即方面咧，見到近排唔少一啲輸入個案啦，入邊都係涉及一啲變種病毒株嘅。咁啊，而家有啲嘅措施啊，就譬如一啲海外抵港嘅人士啦，翻到嚟香港啦，咁要喺指定酒店嗰度檢疫21日啦，等等。咁如果真係要即係收緊啲㗎啦，喺嗰個關口上面唔好即係外防輸入方面做得好啲啦，咁教授建議有啲咩方向可以做呢？ 而家嗰啲高風險地區嚟呢，就已經係要做呢個21天嘅酒店檢疫。咁呢個措施相信係全世界最嚴㗎啦。咁暫時都睇到佢個功效呢，就係、是、都搵到成180個即係變種病毒啦。嘅個案啦，咁亦都未有睇到有病毒係流入香港社區嘅。咁至於你話高風險地方，譬如係菲律賓啊，或者係印尼嗰啲外佣，佢會過嚟嘅。咁呢個就要即係小心咯。如果你話停咗佢哋過嚟嘅，咁事實上係減低對香港嗰個風險。咁但係亦都香港好多家庭就請唔到外佣嘅咁樣。咁會唔會有啲咩方法就係、是、可以幫佢哋？做一個接種，如果係喺園區地有冇機會接種到，如果唔得嘅話，會唔會到咗香港之後，佢證明咗佢係未感染過嘅，之後就同佢提供嗰個接種啊？咁呢啲我諗政府要考慮咯。 你覺得而家算唔算係一個即係，譬如睇譬如頭先講到話菲律賓啊嗰啲地方，佢哋嘅疫情算唔算係一個關鍵嘅時刻，都有需要真係可能從風險角度嚟講係有需要要停咧？ 菲律賓嗰方面嗰、那個病毒是即係擴散得幾犀利嘅，咁佢個接種率亦都唔高啦，喺即係當地嚟講，即係唔係話唔係好似香港咁全民都有機會打到呢個疫苗啦，咁所以係對香港係有一定風險。 咁所以使唔使真係去到停飛咯？就話從風險角度嚟講啊，呢、這個 如果你純粹從防疫角度，咁你停咗啲高危地區嚟，自然減低對香港嗰個風險。咁但係政府嗰方面佢係要考慮多啲其他因素啦，因為你外佣嗰個主要來源地都係。菲律賓啊，或者係印尼啊咁樣，所以呢個政府要做多啲思考啦。 頭先你話有一個方法啊，可能都可以諗嘅就係、是，譬如嚟之前係咪可以打得針先咧？咁，但係呢個從風險角度嚟講，佢哋打針係咪都可能有個傳染性？有個危機喺度，就即係都可能會輸入到呢一啲嘅變種病毒啊等等嘅，係咪可能係咁？ 這個風險是有的，因為如果他當地是流行緊啲變種病毒的品種，而他打個針未必一定覆蓋到嘅，即風險都是會有的，但係就打咗就好過完全冇打嘅。 另外都想問一下啦，即係見到之前咧就有一名嘅外籍男士啦，佢本身有血癌嘅，咁佢就即係原本訂咗呢個 BioNTech 疫苗啦，咁啊後屘就佢自己去錯中心，亦都打錯咗科興嘅疫苗啦，咁啊見到再話咧，原來喺3月10日嗰陣咧都有3名嘅市民咧，原本預約打科興嘅，咁亦都係打錯咗BioNTech 嘅疫苗，咁啊有啲咁嘅程序上嘅出錯啦，你自己點睇呢啲咁嘅情況啊，教授？ 咁我相信係負責嗰啲接種中心嗰啲職員都係要小心啲咯。因為如果佢網上約咗個針同你打提供嗰個疫苗係唔同嘅，咁變咗就唔啱咯。咁呢個人即係每個人都有佢個選擇啦，當然啦。咁如果你打咗，你都睇到佢嗰張預約嗰張表或者佢個電話嗰個信號都唔係嗰隻疫苗嘅，就要即係問清楚先啦，真係要。 嗯，但都唔止一次發生呢啲事件，係咪都可能流程上面你自己觀察到係咪都可能有啲問題 啊？都係嘅，因為嗱，而家嗰啲接種中心嗰啲職員有啲可能係現職公務員，或者可能係退休公務員，佢可能冇啲醫療背景嘅，咁佢真係未必掌握得好清楚，分唔到邊啲係邊一隻疫苗都唔出奇。但係呢個就要真係要好小心處理咯。 OK， 另外見到話本地方面咧，尋日有三宗嘅源頭不明嘅確診或同埋初步確診啦。咁就有啲都係嚟自屯門嘅同一條村，都係友愛村愛輝樓同一座添嘅愛輝樓嘅。咁亦都話但佢哋就話唔係住喺同一層嘅喎，其中嗰兩個個案咁啊隔住層啦，亦都唔係同一個嘅座向等等啦。咁啊見到衞生防護中心方面都話覺得。呢幾個個案有啲巧合嘅，你自己點睇有啲不明嘅個案喺屯門，甚至有兩個係喺同一座唔同層呢啲咁嘅情況，係咪都反映區內或者村內有一啲隱形傳播鏈咁？ 呢個係同意嘅嚇，因為你同一時間裏邊一區裏邊有三個個案，咁就反映到就事實上佢係有啲隱形傳播出現，可能有啲共通嘅地方佢哋大家去過啊咁樣。咁所以而家佢有牵涉嗰啲大厦咧，就一定要强制验咗先。 嗯，使乜成条村去强制做呢、這个？ 如果有影响嗰啲几栋大厦，一定验咗佢先啦。到时你再可以再睇睇。 最后我都想问一下啦，见到有报道就话，政府内部同埋医管局都话探讨系咪可以俾一啲接种咗疫苗嘅人啦，做一啲快速测试之后咧，可以喺安老院啦，或者系医管局旗下嘅复康同埋疗养医院嗰度做一啲嘅因恤探访嘅。呢、這个你点睇呢一个嘅？如果真系咁做啦，呢个放宽你自己点睇咧？ 呢个措施我就觉得系好嘅，因为如果你已经打咗两针，过咗两个礼拜嘅。個抗體都比較穩定嘅話咧，咁方便佢哋去醫管局或者係安老院社探訪，呢個應該做嘅。咁加上而家我哋香港亦都冇啲變種病毒流入社區啊嘛，咁我哋而家嗰啲嗰兩隻針咧都係對付到而家流行嗰啲喺香港嗰啲病毒。 即係風險應該唔會太高，未必會有嗰啲院內感染嘅風險，唔會太高。你講係嘛？ 機會就唔高㗎啦嚇，咁當然啦，佢仍然都係要戴口罩啊，都要洗手㗎嘛，咁你變咗多一重障礙嘅，再減低嗰個可能性有任何傳播風險。 都要做呢啲措施。好啊，唔該曬許樹昌教授，同阿許樹昌教授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結取每週世界香港大事精華，提供手語傳譯新聞，令香港成為無障礙城市。八十年代开始，从无间断。 大家好， 时事摘录，港台电视三十一，星期日上午八点。 港台节目好就系、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喺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想跟大家講另一個議題。現在呢，其實在揸的士的時候，運輸署都要規定買汽車保險的。一般來講最基本就是要買第三者責任保險，即是如果是不幸有交通意外發生的時候，就會賠償第三方的人身傷亡和財物的損失的。這個也是法例要求最基本的要求來的。見到近年不少的的士小巴業界都說，這類的汽車保險的費用過高。昨天就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都談到的，究竟高層點啦，對於的士司機或者業界來說怎樣影響他們、就是、做生意的情況呢？請一位嘉賓跟我們一起談，有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龍分會主任杜新堂。早晨。 系早晨，早晨，主持人， 早晨，杜新堂，讲下而家嗰啲车保，以你了解系即系近年系咪真系贵咗好多咧？你听到 系无可否认系贵咗好多嘅，亦都令到业界喺呢方面嘅营运咧就叫百上加斤。 嗯，贵成点先？讲下贵成点先？ 起码比以往贵咗成两三倍咁滞啦吓，闲闲地要成二万零银。咁变咗你就车主呢方面呢承担就大咗嘅。 嗯。 咁但係喺司机嗰方面呢同样都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当呢个保费增加呢唔多唔少司机都会受到影响，就好可能会遭受呢加租嘅痛苦㗎啦。 嗯嗯嗯。大家点睇有冇啲的士司机呢都系留意到呢个情况，譬如讲到就系话车保近年都贵咗呢。欢迎打你18723D1,18723D1 呢一齐系倾下㗎。继续同杜新堂倾㗎，头先你讲到话即系车保就系车主俾㗎啦，咁但系都羊毛出在人身上，可能司机车租嗰度都承担大咗。你自己亲身经历啦，见到譬如车租近年多咗几多，或者车租系其实以你所知车租占几多，可能系落咗去个保费嗰度。 到而家为止，大家都冇清楚计咗个条数出嚟，究竟个车租系点样嚟定咧？到而家为止都系叫做唔清唔楚嘅。 嗯， 但系喺政府嘅立场，点解即系睇住呢个保费咁贵都唔会出声？甚至我哋工会的士分会曾经试过咧。司机买保险可唔可行呢？咁其后同埋车主同埋呢个打理人一齐开会研究过呢，都系比较困难。第一，即系大家应该清楚知道司机喺呢方面有早更夜更，系咪？提早提夜，咁已经起码差唔多有成四个司机喺度，佢哋点样买法呢？咁我哋曾经见住过，亦都希望埋主持听得到。好啦，调返转头，我哋话譬如买我哋所谓嘅意外第三保，即是说发生交通意外的时候那个保险可不可以呢？得不得呢？但是到现在为止，我相信运输署到现在都还没想得清楚什么叫司机在这方面买的第三保险。但是事实上亦都很困难。有没有保险公司售呢？保金是几多 少 呢？是吧，变得造成尤其是司机那些提供又怎么计法呢？所以你话叫司机买保险咧，系一件好困难嘅事情嚟嘅。咁除非你能够拟定一组一个保金，系应该点样做，系应唔应该要同翻司机会嗰度嚟协商下咧？大家倾下咧。咁你话如果真系话要司机买买埋保险嘅话咧，我相信比较真系好困难啦。 OK。但系而家话，譬如咧啲保费贵咗咧，我见有啲说法就话因为近年一啲尤其是可能系啲年长嘅的士司机咧，意外嘅数字多咗，咁所以亦都令到保险公司咧即系蚀得多咗，咁所以喺保费嗰度就加翻。咁另一个说法就系话可能亦都涉及一啲包揽诉讼啊，夸大一啲赔偿嘅情况，话喺即系见到有咁样出现啦，咁所以喺啲保费度加。你有冇听过类似呢啲讲法咧？ 有，但是你话真系指定我哋嘅年长司机话失事率高咧，我就唔认同嘅，因为调翻转头嚟讲，司机年纪大嗰啲仲更加小心翼翼，因为佢哋都系要俾垫底费嘅，系嘛？俾垫底费，佢哋已经搵食咁艰难，佢点解会仲更加唔小心咧？ 垫底费讲解下系咩嚟先？大家未必明呢、這个。 垫底费嘅意思咧，即系话当你发生交通意外嘅时候咧，那个司机好可能系要啲。这个筆就譬如说一万又好，五千又好，二万又好，如果新车成二万咁滞啦吓，咁样拎出嚟，司机会唔会为咗呢啲钱真係可以咁唔小心驾驶呢？同咗一样嘢，佢就会比较小心啲㗎啦。不论早更夜更吓，咁好啦，咁你至于有冇话呢个 包揽诉讼啦，头先 包揽诉讼嗰啲呢，事实上应该就係要问运输署，以及警方，点解话每一次 cam 车出嚟都要咁贵咧？呢点究竟系以咩个准则嚟赔偿咧？事实上车主都系好无奈嘅，你话几多我就要俾几多嘅。如果唔系嘅，我唔受保。好啦，如果车主唔受保嘅时候，政府系应该点样做法咧？咁政府咧規定話要我哋買，咁啦買咗之後，原來個保障有幾多咧？包揽诉讼，包揽诉讼我 當然在這方面的時候，就要我們不是叫做整得清楚，所以講的東西不會太多。 我另外我就想問，現在我見到保險業界呢就說不如成立一個叫做即租車司機登記名冊，記錄一些司機的年齡、駕駛表現等等，就說呢車主日後可以看著這些資料呢就拒絕一些即不租的士給一些可能表現不是那麼好的人士啦，咁樣咁呢、這個你點睇？即係有一個租車司機嘅登記名冊去做一個記錄，從呢個嘅資料去判斷去批唔批保險咁樣，或者買受唔受保咁樣，這個點睇咧？又 嗱，我相信咧呢點就可行嘅。曾經業界上亦都講得話，跟住有啲司機點解會成日咁多意外，係咪？咁有啲司機冇嘅嗱。我也曾經給一個記者就說，如果個司機沒有的，你是不是給你 commission 了？好了，如果他們多的，為什麼這些司機會多呢？那我們看這裡是應該是可行的，因為記者那個司機整個枕著是這樣的，為什麼呢？ 這個都即相信可行，是可以即幫到令到一些不良的司機，亦都不會影響到一些車主日後因為一些不良司機而買不到保險，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是，沒錯。 好啊，唔該曬阿杜新堂同阿杜新堂傾到呢度。杜新堂咧就係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龍分會嘅主任嚟嘅。頭先講到咧，有關於的士業界，而家的士司機都要買一啲嘅汽車保險啦。話保費咧高咗嘅時候，亦都影響到佢哋成個車租啊，咁啊，進而影響到佢哋成個收入嘅情況啦。會唔會你本身都係揸的士或者識一啲揸的士嘅朋友咧？對於呢個情況點睇咧？會唔會真係咁樣咧？打嚟1872311，1872311，講下你睇法。 正系影响广东沿岸，紫外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内陆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多云。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怡和刘国华。 先看信播报道，英国牛津大学和药厂亚斯利康合作的新冠肺炎疫苗波折重重。欧洲药品管理局发表亚斯利康疫苗调查报告，指疫苗可能和接种人士出现血栓和血小板低有关，这两种状况可以视为疫苗的罕有副作用。英国政府的免疫接种联合委员会说，由于亚斯利康疫苗有这个副作用，当局应该尽可能不为30岁以下人士打这款疫苗。韩联社引述南韩政府消息，暂停为60岁以下国民注射亚斯利康疫苗。信报报道， 东方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访问了港府新冠疫苗专家顾问委员会成员、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他说目前供港的两款疫苗已经足够全民接种，又认为亚斯利康未必是一款非常理想的疫苗，所以不建议政府购买。食物及卫生局就说仍然未收到亚斯利康提交的认可新冠疫苗申请，会继续与药厂联络。东方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的两宗新冠肺炎本地确诊个案全属不明源头病例，连同一宗初步确诊个案，三个患者全部住在屯门，其中两人同样住在友爱村爱辉楼第三座，不过两个单位不同座向，未发现有关联性。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一日内出现三宗确诊和初步确诊个案，而且都是来自屯门区，令人担心区内存在隐形传播。文汇报报道， 成报报道，全国人大日前改革香港选举制度，选举委员会中的区议员部分全部遭删去，改由港九新界分区委员会和地区灭罪防火委员会组成，合共占了156席。有民主派区议员近日发现，大埔和北区原本不设分区委员会，但政府已经增设委员会，两区合共有80人获委任，当中最少一半人具建制和乡事背景，17个人是2019年区选败仗， 大埔區議會副主席劉勇威形容呢啲委員會猶如敗選者聯盟。民政事務總署回覆查詢嘅時候話，係因應社會上有增設分區委員會嘅要求，喺呢個月一號正式委任兩區分區委員會。成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十二港人之一，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在上个月遣返香港之后，迅即被控违反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等罪，还押地点成谜，直至到他的强制检疫令在今个礼拜初届满，案件寻日再讯，首度现身的李宇轩看起来精神饱满，多次望向公众席，一度向友人打眼色。他继续由非家属委聘的大律师罗达雄代表，没有申请保释，并且放弃保释复核权利，案件将会在高等法院审理，下个月十八号处理交付审讯。苹果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属于明日大屿之外，另一个房屋供应重头戏，新界北新市镇继早前公布首阶段新田落马洲将会兴建三万伙之后，当局将会在今年下半年就余下阶段展开研究，预计可以容纳超过二十万人居住，相当于七万几个单位。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社评话，牛津亚斯利康疫苗面世以来争议不绝，最新在血栓阴霾下煞停了儿童测试。有港府专家顾问话，本地既有的两款疫苗已经足以全民接种，表明不建议采购这款或者有安全隐患、对南非病毒株低效的针剂。社评话，当局首要的是提升手上疫苗的接种率，慎思能否同埋应否放弃亚斯利康。经济日报社评。 成报社论话，最近再次出现打错疫苗事件，一家三口预约到天水围天辉路体育馆接种科兴疫苗，但是就去错提供伏必泰疫苗的元朗体育馆，但是三个人仍然获得接种。今次出错的场地是属于医管局新界西医院联网，是极富经验的人士。社论说，政府应该要交代是不是有人承担责任，怎样保证不会再发生同类事件，而市民亦都有责任核对清楚资料。成报社论。 大公报的社评话，香港继续推动疫苗接种工作，但是住在内地疫情下没办法回香港的香港人怎么办呢？国务院日前向各省市自治区发出通知，在内地做嘢同埋生活的港澳同胞，可以在知情自愿的前提下，凭居住证或者内地医保卡免费接种疫苗，体现了中央对港人的关心关怀，对香港抗疫的支持。大公报社评。 信报社评话，美国总统拜登高布$22,500亿基建投资大计，甚具中国式投资拉动经济的影子。今次豪宅巨资仍然是政经制度孰优孰劣之争，环球制造业体系将会加速分道扬镳，而大举投资绿色基建更加预示着中美的激烈竞争进入另一阶段，在低碳经济大潮之中争夺新能源革命的霸主地位。信报社评。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元朗博爱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大挤塞，咁特别影响咗十八乡交汇处去博爱交汇处挤塞噶。重复多次，元朗博爱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一大挤塞，咁特别影响咗十八乡交汇处去博爱交汇处方向咧就挤塞。另外较早前荃湾德士古道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德士古道回旋处一带就稍为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在百胜阁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小榄九龙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见到不少输入个案都是来自菲律宾等地，这些地方亦都有一些变种病毒个案。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如果短时间之内有很多变种病毒传入香港，对于整体的疫情肯定是构成威胁。而在香港应该聚焦多些去防止输入。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70至72年出生嘅人士，要喺2021年4月30号或之前换证。而1973至76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2021年2月22号至7月9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2021年4月8日，欧洲药管局指应将不寻常血栓列为阿斯利康疫苗非常罕见副作用。 新增两宗源头不明个案均居于屯门，不排除有隐形传播链。 参与831未经批准集结，黎智英、杨森、李卓人认罪。 日本大阪确诊个案再创新高，巴西一日内录得超过4000死亡病例。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都讲到啦，揸的士咧都要规定要买一啲嘅第三者嘅责任保险啦、汽车保险等等啦。咁啊，见到咧而家就业界都话嗰个保费方面咧都系比较贵一啲啊。见到一啲嘅立法会文件嘅资料啦，就话2020年啦，综合保险嘅平均保费咧就去到30000几蚊，第三者保险嘅平均保费咧就26000几。咁啊，比起之前一年咧，综合保險平均保費就加了成20%多，第三者保險平均保費比起之前一年就是多了17%的。有個這樣的資料，繼續歡迎你打來1872311，會不會你自己都是的士司機呢，都關心這個情況呢？打來講一下，電話旁邊有李先生，早晨。 Hey, 早晨。 早晨你好。 是啊， 請講。 於那個所謂來講呢，他根本的士司機呢，有些是很好的司機，有些就真係好差嘅，一年撞幾次車，有啲咧就幾年都冇一次犯規嘅。但係嗰個車租啊，根本就大家一樣嘅，即係你守規矩又好，你咩都好，大家一樣係咁樣，早間夜間都係咁。咁根本佢呢個行業本身去嗰啲所謂出租車嗰啲車主，或者係嗰啲公司出租嗰啲咧，佢知嘅，但係為咗容易打你啊，保證嗰個所謂嗰個牌價唔會咁樣走。如果唔係，佢好簡單嘅啫。你哋入去，譬如話有啲司機差嘅，撞咗違例嗰啲唔認啊，或者係食嘅欠租嗰啲咧，佢自己本身有個黑名單嘅。佢哋嗰個行業有個黑名單嘅。咁最近仲得意啊，仲出埋就係話你架車你一定要裝車 cam。你唔裝咧，你有咩意外咧？就罰得好重嘅， 呢個係邊個要求啊？呢個係 車主或者係公司嗰啲本身嗰啲出租車嗰啲咁嘅形式啦，一定要你裝車 cam， 你唔裝車 cam 咧，有咩意外咧？所有嘅嘢你係俾冇裝車 cam 嗰啲咧，係罰得重，即係嗰個刑責係重嘅。 Okay. 即係話喂，你啱啊唔啱啊？你講冇用噶，你有裝咧咁咧。清楚啲，咁嗰個成本咧，你咪喺曬司機嗰度咯。 但李生，你係的士司機嚟噶嘛？係嘛？聽落 係啊。 你而家啲車租係高咗定係低咗？喺疫情期間會唔會都係？ 而家疫情下咧，車租係減咗嘅。因為本身個生意額亦都係差，咁呢個係真嘅。好似最近咁樣喂，佢話好似覺得好啲嘅。夜間就加多咗，早間就加少咗。當然。如果你是私人司機那些呢，就比較是叫優惠一點的，這個是真的。但是就上就是說你這個扣你不解很難搞，有些司機真的幾年都沒有一次意外的。有些 一年幾次嘅。 OK， 好啊，唔該曬李生。講到佢做的士司機啦，佢都話有啲司機有唔同情況啦，發生意外嘅時候，咁但係個車租都係一律係一樣嘅，咁佢覺得有啲唔係幾公平嘅情況。呢、這個就係李生嘅睇法。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8723，講下啊頭先講到一啲嘅的士保費嘅問題啊，進而又話有啲講到就話可能都會影響到個車租喎咁樣。啊，另外再請一位嘉賓咧，都同我哋講下呢個議題，有香港保險業聯會行政總監劉佩玲，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刘佩玲。点而家我见到即系有关于的士方面嘅保费啦。业界方面咧就话系近年系贵咗好多嘅。咁我见立法会文件嘅一啲资料啦，都见到净系譬如2020年同2019年比咧，都譬如第三者保险嚟讲都贵咗接近两成啦。咁呢一个有冇啲咩特别原因系即系加幅系咁大嘅？ 好啊，其實立法會文件裏面嗰啲數據呢就係講緊嗰個保費加幅啦，咁但亦都冇提到一樣嘢呢，就係、是、其實嗰個賠償額其實增加得仲緊要。咁、我哋見到我哋其實的士業的士保險業營運咗過去16年嚟呢有11年係虧損嘅。咁我哋喺近呢5年嗰、那個要賠償嗰、那個額呢已經係上升咗 62%。咁淨係2019年都去到 4.12 億。咁其實你睇到保險公司因為喺虧損咁多年之下唔可以唔調整個保費啦。咁同埋呢亦都見到啦，因為我哋有個監管嘅机构保监局咧，近年都推出咗啲新嘅以风险为本嘅资本架构嘅要求，即系话咧，保险公司好审慎咁样去配对翻自己所承受嘅风险，要收翻一个正常嘅保费去做一个赔偿。咁所以保险公司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其实系审慎经营紧，咁亦都系艰苦咁经营紧嘅。咁所以我哋见到系其实主要嗰、那个你都可能都有留意，反而喺立法会份 paper 里边绿 van 或者红 van 咧，其实系反而跌咗个保费。咁你哋睇到就系因为小巴业咧，其实做咗好多措施咧去改善嗰个驾驶表现嘅，譬如有一个嘅车速嘅限制仪表啦，系俾啲乘客去做一个监察啦，咁佢哋都做咗好多车队管理上面改善。咁我哋希望咧，就其实如果的士业都可能够做到一啲嘅车队啊，或者车嘅管理啊，以至司机嘅驾驶表现嘅管理，如果能够改善嘅话咧，其实系可以令到个保费嘅调升嘅低啲嘅。因为其实车队嗰个管理啦，或者车嗰个维修啦，以至车嘅司机嘅个驾驶嘅表现，系会直接影响到意外嘅比率嘅。咁样意外率高，赔偿额高，就自然要调升保费啦。咁当然啦，除咗啲内在嘅司机上或者车队上面管理嘅因素之外咧，亦都有啲外来嘅因素嘅。譬如我哋见到近年包揽诉讼啦，或者系一啲嘅诈骗嘅索偿咧越嚟越多。咁呢啲情况都系需要大家共同去做，先可以控制到个保费嘅上升咯。 头先听落咧，即系个保费上升好大原因都系同意外嘅数字有关系啦。咁亦都同即系司机肯唔肯做一啲改善措施有关系啦。咁但系你自己睇落，即系的士业界肯唔肯，好似头先你讲话小巴业界都做一啲嘅改善措施，令到嗰個保費下降咧，佢哋嘅反應係點嘅咧？又 嗱，我哋同業界係有商量嘅，咁亦都係希望試行一啲比較新嘅措施。你睇到咧，近年其實保險公司咧都會建議車主或者車行代理人都好啦，佢哋可以安裝一啲嘅車 cam 啦。咁我哋就安裝車 cam 呢樣嘢唔係一個要求，反而係意外發生之後咧，如果能夠提供到一個小事片段嗰、那個錄影片段俾我哋作為一個參考，同俾我哋處理索償咧，其實好重要嘅。咁點解要咁做咧？就因為可能我哋喺呢個片段裏邊已經即刻判斷到，究竟個的士司機可能本身佢都係無辜，係俾其他人 cut 線入嚟撞到架車。又或者咧，我哋會睇到，如果嗰個情況係司機都有錯，保險公司及早介入，可以嗱嗱聲去處理咗個賠償，就唔需要拖延。好耐又涉及好多法律嘅费用嘅诉讼费用，咁呢个对其实车主啊、司机啊，以至保险公司嘅好处，所以我哋都建议咁样做。咁我哋睇到亦都好多保险公好多车行啊，或者车主有响应。咁我哋亦都系能够提供一个优惠啦。嗰个优惠就系如果真系要有赔偿、有产生赔偿嘅时候，咁如果能够提供呢个小事片段嘅话咧，可能会俾一个嘅垫底费上面嘅优惠车主或者司机。咁呢啲我哋睇到佢哋系都做紧嘅。 咁但係我哋覺得呢啲都未夠，因為而家呢其實經營困難嘅程度呢，其實市面上得返少於10間保險公司係願意做的士保險，因為你睇到頭先講16年裏面有11年事，我哋都係做生意嘅啫。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做多啲嘅嘢，主動啲，我哋大家合作睇下，諗下有啲咩方法去做好啲。頭先嗰位聽眾李先生正正講到個問題重點啊，就係我哋而家保險公司係一個做風險評估嘅行業，我哋係睇返過去嘅風險去決定究竟要俾要交要收幾多保費，要落啲乜嘢條款。咁但係因為而家我哋正正唔知道個別司機嗰個風險嘅經歷，佢有咩嘅皮索上嘅情況啊，有啲咩駕駛嘅問題啊，咁係我哋只可以用一個普遍性嘅方法去核保。咁所以個保費可能會定得比較嚴謹啲。咁但係如果我哋攞到個別司機佢哋嘅情況，佢哋每人個駕駛習慣啊，有冇一啲嘅不良嘅駕駛記錄啊、違規啊？以至有咩索償嘅記錄，我哋都可以做到一個比較針對性嘅核保嘅話咧，咁呢個係能夠有助保險公司做一個核保嘅過程，亦都可能可以改善嗰個而家保費嗰、那個調整個保費去翻一個比較可以接受嘅水平咯。 即係你聽落係咪而家都真係覺得過高？你自己覺得可以如果做呢啲措施可以降到幾多咧個水平？ 我覺得我唔可以代保險公司答嘅，因為呢個都係講翻自己嘅商業決定咯，同埋保險公司可以講緊嗰個承受嗰風險嘅水平。我估喺司機我都明白嘅，譬如頭先我李先生都講到佢自己都可能受害者啦，幾十年嚟其實冇撞過車，但亦都明白香港有18000多架的士咧，其實每年的士涉及嘅交通意外咧成4000多，差唔多接近5000宗。咁你睇到1/4嘅司嘅的士係曾經涉及意外，咁保險公司喺唔知道邊個揸車，唔知道嗰個車最後嗰、那個即係嗰個駕駛情況嘅情況之下，對佢哋嚟講可能個保費升幅係對佢哋嚟講係比較難接受。咁我都係希望我哋保險業界同的士商或者的士的打理人可以能够想到啲方法去处理咯。 嗱，而家倾紧嘅咧就系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阿刘佩玲同我哋倾啦，有关于一啲的士业界讲到话啲车保嘅保费咧近年都贵咗好多啦。咁啊，同阿刘佩玲继续倾落去啦。咁啊，你哋建议系咪好似有一个叫做交通意外和索偿资料库嘅一个嘅资料库去建立？呢个建立去？對於整個保費的影響有什麼關係呢？這個有 我哋而家我哋其實已經現行咧有一個嘅偵測系統嘅，咁我哋咧呢個偵測系統咧就係主要係監測究竟喺保險裏邊有冇一啲同欺詐保險有關嘅一啲嘅情況。咁我哋嘅系統裏邊咧就會長載住，如果一旦有索償嘅話咧，就會將啲資料輸入呢個系統。咁我哋可以用一啲透過人工智能啦，一啲科技咧去揾到一啲。有索償詐騙可疑的個案，咁呢個系統因為裏面亦都如果係涉及到的士有關的相關保險嘅詐騙嘅情況咧，未必一定係詐騙啊！所有嘅索償入咗去之後咧，我哋都會睇到呢個，譬如呢個司機可能佢會涉及幾多宗嘅索償啦，又或者呢個車本身涉及幾多宗索償啦，咁我哋都會有一啲咁嘅資料。咁呢個係呢個係我哋。一個其中一個，我哋覺得可以，我哋而家已經做緊，亦都希望的士保險商咧可以大家加入，可以令到我哋有更加全面同的士相關嘅保險索償嘅資料啦。咁另外一個， 即係唔使個司機自己報，或者唔使個車主自己報。頭先我聽話人工智能 索償嘅時候咧，就會由保險公司將一個資料輸入去一個嘅中央系統度。咁呢個中央系統就用嗰啲人工智能嘅方法，我哋會揾出究竟有啲乜嘢可疑嘅地方。咁當然啦，如果冇可疑嘅話咧，喺個系統對唔會出現嘅，只會。譬如可能會唔會這個司機不斷都涉及一啲嘅索償，又或者一啲可疑嘅情況，佢就會提出一啲嘅叫做 alerts 啦，一啲嘅提醒啦，會提醒我哋一啲專業嘅理賠員去睇一睇究竟呢個 case 係咪真係有一啲嘅詐騙嘅成分。咁呢個係一個可以睇。透過一個間接的方法去看到司機的索償的狀況。但我們跟的士業呢在去年也提過另外一個方法呢，就是說他們建立一個司機本身的資料庫，就是究竟這個司機有些在司機譬如他們同意的情況之下，我們可以建立一個資料庫，知道他的司機本身的年齡啦，他的駕駛經驗啦，有沒有一些訴訟的記錄啦，有沒有索償啊。等司機等車行和車主在租車的時候呢，他們可以考慮。因為如果我們在前頭在源頭那裡已經堵截了一些可能有機會出現即譬如比較高危的狀況的話，其實索償就自然會少的。這個我們跟的士商那邊也有談過，因為現在在保險公司來說 講咧，我哋冇呢啲資料啊，就只可以用一個最普及、最簡單嘅方法去全行咁，即係去全個車隊或者全個索償經驗去處理究竟我哋嗰個保費嘅定價。咁但係如果有咗個別司機嘅資料嘅話咧，咁就好啲。咁同埋我諗車主同埋車行，因為有呢啲資料話，佢哋都可以決定緊租車俾邊個，唔租車俾邊個。咁或者有啲司機可能我駕駛記錄唔好嘅，可能都幫佢哋做一啲嘅改善嘅培訓啦，咁令到佢哋改善佢哋駕駛記錄啦。咁呢啲我哋覺得可以做。 嗯，系咯，我就正想讲，因为头先一般呢啲车保系应该系咪即系跟车队或者即系个车主自己买噶嘛，即系就未必跟嗰个司机。你有个个别司机嘅表现嘅资料喺度，或者佢好不良都好啦，咁都即系会唔会可能一次过就影响晒成个车队佢哋买嗰、那个保险嘅时候个保费，咁样又公唔公平咧？或者有冇机会可以拆得开咧？即系唔会个别司机有一啲交通意外或者表现唔好嘅时候就影响晒成个车队嘅保费咁样？呢、這个有冇方法谂咧？ 呢个就系其实我哋商讨紧其中一个方向，一个方向啦。因为我哋而家喺冇资料嘅情况，即系我哋做唔到嘢噶。即系保险公司都系一个审慎嘅核保嘅方法啦，用一个最基本核保嘅方法去做，就系、是、有乜嘢资料就可以睇到啲乜嘢。咁如果系冇呢啲司机嘅资料，我相信有啲车主同打理人自己都可能唔知道自己架车系俾边个揸紧嘅。咁如果喺咁嘅情况之下，咁对保险公司嚟讲就更加困难啦。即系嗰架车主都唔知噶，咁保险公司何从得知咧？咁只可以用一个大围嘅方法去做一个核保咯。 有啲讲法就话，即系政府都无意改，话即系由每一个的士司机自己去买第三者保险。你点睇呢一个？ 其实昨日我们在立法会那个委员会里面呢运防局的代表都在那里的，那当时都说要长加考虑，那我们觉得业界乐意配合的，因为如果能够当然很多技术细节要想，但第一首先就可能是条例上有改变，因为就算现在我们有司机来跟我们买，我们都没有东西可以卖给他，因为在法例上一定要个车那个是跟车或者车主，那所以我们在保险公司就只去按遵照条例去做，那但如果運房局是願意討論的話，我想我們這個是一個可以討論的方向來的，但可能是需要一些時間比較長遠，所以我們昨天都有建議到譬如在車主那裡，我們覺得可以做一些比較簡單的事，因為其實現在警方呢有一個的有一個嘅無罪案嘅審核嘅喺交通部嗰邊咧，可以攞到個有冇究竟俾人哋定罪過駕駛違例啊咁樣一啲嘅資料。其實車主或者打理人可以睇翻呢啲就決定租唔租車俾個司機。咁呢個都係一係源頭堵截啦，係、 okay, 最後仲有一分鐘到，因為頭先除咗講到話啲交通意外涉及的士嘅數字比較多一啲啦，另外你提到有啲包攬訴訟嗰啲嘅情況嘅咁、其實有幾普遍啦。如果有呢啲咁嘅情況，又將成個保費要即係成個行業嘅的士去承受，咁又公唔公平咧？ 嗱，我哋覺得呢個係應該要大力打擊嘅行為。嗱，包攬訴訟本身係犯法啦，咁同埋其實佢係剝削緊司機或者嗰個受傷者嘅一啲嘅福利嘅。咁對其實對所有嘅單位都係冇好處嘅，即係保險公司亦都賠償咗好多好冤枉嘅，譬如一啲可能多咗法律費用啊，同埋俾啲不法分子乘虛而入。咁我哋其實係嘗試，我哋喺我哋嘅俾立法會嘅文件裏邊咧，都有提出一啲處理包攬訴訟、針對包攬訴訟嘅方法。咁同埋亦都希望透過呢個小組委員會啦，喺易志明議員嘅領導之下，希望可以做到一啲實務嘅嘢，改善現況。 OK， 好，唔該曬，劉佩玲同你傾到呢度。劉佩玲係香港保險業聯會行政總監，繼續歡迎各位講下呢個車保方面啊，一八七二三一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缅甸驻英国大使郭泽敏表示，他被禁止进入使馆，又说他被告知他不再是缅甸的代表。郭泽敏说，使馆职员被使馆武官要求离开，他形容事件是政变。郭泽敏在大使馆外和到场戒备的伦敦警员谈话，路透社引述外交消息说，缅甸驻英副大使以临时代办身份接掌使馆。缅甸军方政变夺权之后，郭泽敏曾经发表声明，呼吁释放被扣押的国务资政昂山素基和总统温敏。

嗰、那個即係、就是、個的士本身發生交通意外嘅次數有關係嘅咁。嗱，對於整體成個的士行業嘅一啲嘅交通意外數字又係咪真係多咗咧？咁睇翻咧，2016年咧就有3900多宗，咁啊，2017年3800多宗，2018年都3900多宗，嗰、那個數字都係相若嘅。去到2020年最新嗰個數字咧就3408宗啊，呢、這個都係嚟自立法會文件嘅一個嘅資料嚟嘅。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會唔會你自己都係的士司機咧？有留意開呢啲車嘅保費咧？對你哋嚟講會唔會都有啲影響咧？繼續聽你電話，電話旁邊有尹先生，早晨。 早晨啊， 先生。係你好，你好，請講。 係，其實的士保險嘅問題咧，其實冰封三隻飛一日之寒。其實好早期嗰時候，我已經我喺的士行業咗40多年。由我初初參與嘅時候係嗰、那個。司機承擔啊，即係1000元嗰個賠償額嘅啫，即係預咗有交通意外嘅時候咧，到你而家10000元以上嘅，咁可想而知呢、這個其實咧個因素都好多嘅，即係唔係司機或者車主嘅問題，其實成個保險行業咧應該都要改善嘅啦，因為以往如果所知咧，其實頭先嗰個 保險業聯會嘅總監係嘛？ 佢讲都系一啲道理之中嘅，咁其实亦有啲人系利用呢个去搵一啲即系非法嘅钱都有嘅，咁好多个时期啊承担嘅咧，其实车主同埋司机咧都系一个受害者嘅，咁最主要咧其实就系即系边个责任系边个负责，以往我所提过即所谓司机应该自己买翻自己嘅应有嘅保险。咁保險公司亦係可以根據佢嘅記錄，佢嗰個墊底啊，其他可以會加嘅。咁我試過由我由的士司機做過佢個打理人，其實有啲投資者佢係買翻嚟咧，其實佢都唔係話指定一啲咩司機嘅，其實佢有時請到司機真係黑起上嚟咧，請一個咧就撞一個，請一個撞一個咧。 Okay. 其實以往有試過有啲。的士係唔受保啊，以為佢係欺詐之如處理嘅，其實真係有時即係有咁啱啊！嗰個司機又係做嗰架嘅，我真係就係做啊，咁啊變咗佢就好無辜啊！ 好啊，唔該曬，尹生講到佢自己作為的士司機啦，睇到嗰個情況啊，我哋再請到位嘉賓咧，繼續講呢個題目。有立法會交通運輸業保險事宜聯合小組委員會主席易志明，早晨。 早晨啊，蕭立文，早晨。 早晨，易志明。剛才講到都聽有啲聽眾啦，有啲司機啦，打上嚟講話車保嗰個貴嗰個問題。你自己接觸啲司機或者聽到業界係咪類似都係咁嘅睇法？ 這個絕對是啦，如果不是我都不需要去要求立法會開個小組來去跟進啦。因為這個問題其實10年前呢在立法會都做過的。咁亦都那個保費呢都平穩了一段時間。咁但是在18年之後開始呢就大幅飆升。咁就尤其是19年呢就好誇張嘅。2019年嘅第一季就加咗 30%。咁第三季就加咗 60%。然之後呢就2020年今年嘅去年嘅第三四季度之間呢亦都再加咗 10%。咁所以呢就令到嗰個保險費就好貴。咁保險費貴呢好多因素。咁所以點解我哋都要求立法會開一個小組呢，係根據不同嘅情況希望尋求一啲解決嘅方案。咁我哋琴日開咗第一次嘅會議啦。咁琴日呢主要就有運房局啦，呢個保聯保監都有出席。咁我哋呢就第一件事呢就要睇返頭先你都講咗啲數字嘅。的士個交通意外呢喺過去幾年呢相對地我叫做平穩啦。咁就唔係話大幅飆升嘅。咁但係呢奇怪地呢就個索償金額呢就大幅飆升。而導致到呢個保險公司有所虧損，所以佢唯有就加保費嚟去填返佢啦咁樣。好啦，咁呢個點解會出現咁昂貴呢？咁我哋覺得業界要做呢，第一件事佢哋希望呢就係喺源頭呢去堵截。如果能夠分野到有一啲嘅司機個駕駛態度唔好嘅，常常發生意外嘅，我可唔可以唔租車俾佢呢？我就減少咗呢個意外啦，係咪？即係嗰個保費嘅增加，因為呢絕大部分嘅司機呢駕駛態度良好嘅，不過有少部分呢就出現問題，而令到呢成個行業一齊去受罪。咁呢個大家要記住呢，呢個受罪者呢唔係淨係個行業嘅，其實市民係要承擔嘅。因為當個保險費一路貴嘅話咧，出現乜嘢咧？就係個車租會增加啦。 因為是車要負擔的嘛。 嗯、 好啦，咁車都增加，咁你個司機咪揾唔到食啦，係咪？因為佢個成本貴咗啦嘛，咁就會提出啊，喂，係咪應該去收費調整咧？咁，咁就市民齊齊俾錢啦，變咗， 係 啊，即係坐的士嗰啲，咁呢個係唔公道嘅，所以我哋必須要解決。咁、 嗯、 我哋希望做嘅咧就係成立一個所謂叫資料庫啦，就能夠分野到呢啲司機嘅嗰個駕駛呢個狀況。咁但係呢個牽涉到私隱問題嘅，所以你都有比較複雜嘅處理。咁但係咧，而家就保聯咧。保險業聯會咧，其實就成立咗一個呢啲風險管理嘅一個制度。咁琴日都有討論咧，係咪應該將呢個工作咧轉去保監嗰度，由保監去執行，而令到所有保險公司都參與咧咁。因為而家咧係業界團體咧，佢自己去執行咧，就唔係全部人參與，唔係全部保險公司參與嘅話咧，變咗個資料唔夠齊全啦。 嗯， 就有未必能夠咧係達到我要求嘅目的。咁但係當然仲有另外一個方案嘅，原來咧警方咧。你嗰個車嗰、那個司機係可以向呢個警方嗰度咧，係申請一張我哋普通叫良民證咁啦，就係、是、你過往嗰啲嘅違規記錄。咁佢如果你想租我嘅車揸咧，唔該你俾呢張證我睇下。咁呢樣睇咗，咦你好喎、啊，得冇問題，我租俾你啊，係嘛？話平啲添咁。咁但係如果唔係喎，閣下記錄唔係幾好喎、啊，咁、哎、對唔住啦，我可能篩選咗，我唔租車俾你啦。咁嗱，呢個第一個。咁第二個咧就係琴日我哋都討論嘅，就係鳩嗱外國咧係有司機買保險嘅。頭先嗰位尹先生咧，佢都有講嘅。啊，咁呢個咧就係、是、個好處喺邊度咧？就係、是、因為而家保險公司咧，同係車主買保險，而車主咧架車租咗俾邊個人揸車咧，佢自己都掌握唔到嘅。係啊，尤其是啲車行啊。好啦，喺咁嘅情況之下，保險公司就話我無從知道你司機嘅駕駛記錄喎，咁我點樣去俾幾多嘅無償折扣俾你咧？我斷定唔到嘛，咁所以就好粗略地就即係一刀切，咁咧呢個其實對司機嚟講都唔公道。如果能夠司機自己都去買一部分嘅保險，嗱我哋建議嘅咧就係車主買翻機械嗰個車嘅硬件部分，司機就買嗰個責任即係駕駛方面嘅責任保險，咁咧就變咗咧個司機記錄就喺保險公司度有啦。有咗之後咧，佢如果我揸三十年車都冇撞過車嘅，我咪享受60% 嗰個無償嘅折扣啦。 嗯， 啊，咁對個司機嚟講都有好處㗎。 但政府呢個好似好快話，即係唔諗住做咯，係嘛？ 啊，嗱，琴日佢一個文件的而且確咁講，但係我哋琴日都覺得咧，即係你，所以今日你哋嘅節目好好嘅，你聽翻唔同行，即係裏邊嘅持份者，包括司機界別咧，佢哋都認為呢個對司機有好處，因為佢就話驚咁樣而導致到司機唔肯去揸的士啊嘛，我哋係唔同意嘅。 嗯、 啊！即系我未听过业界有一种咁嘅讲法，咁、 嗯、 所以咧就我哋希望即系游说到政府咧系去做。嗱，其实我又觉得咁样嘅，作为政府咧，如果保联佢哋喺提交俾立法会嘅文件都有建议呢个方向嘅。 嗯， 咁如果保险业界佢能够出咗啲产品满足呢个要求，业界有需要嘅话，咁作为政府系咪应该去 facilitate 佢咧，令到呢样嘢实现咧？ 嗯， 系嘛？点解你自己主观地话佢唔应该做咧？吓、啊，即系我，而且我哋唔好引申到话要全香港驾驶者都要个别买保险。我哋唔系讲呢样嘢，我哋系讲紧咧系租车呢个情况。咁呢个其实香港现有法例都有嘅，譬如话你有啲租车公司啲国际品牌 Avis、Hertz 咁样，你去租车你自己都要购买个人驾驶嘅保险噶。系嘛，即系将嗰套嘢搬过嚟，点解啫嘛？咁所以咧，即系我哋希望政府会再三考虑啦。咁呢个就系我哋开会嘅目的，就希望咁做。咁当然，头先你都提到啦，交通意外并非大幅上升，为何赔偿金额大幅上升咧？呢、這个就牵涉到我哋下一次会议讨论啦。 嗯， 包揽诉讼 系 呢个情况咧系严重嘅。如果你睇琴日保联交上嚟嘅文件咧，其实外国呢啲唔系香港独有嘅，全世界都有嘅。 嗯， 啊，即系好多地方都系相对讲紧10%以上嘅赔款啊，去咗呢啲人嘅手上。 嗯， 咁所以咧就呢度咧，我哋警方咧如何咧协作，令到呢啲嘅所谓包揽诉讼咧系解决吓、啊，即系唔好俾啲师爷喺度周围嬲啲人啊咁。 O、okay. 咁另外当然啦，我哋诶都仲有一样嘢要讲嘅，就系、是、嗰、那个最如果两个礼拜前咧，报纸都有卖啦、 嗯 啊，我哋叫车手掌啊。啊！有兩架車自己碰撞，有六個人，咁然之後俾就串謀咧，就去話因為有交通意外受傷，就去申請嗰個不問責任嘅賠償，由呢個社會福利署嗰度俾嘅。 嗯， 嗱、啊，咁呢個咧就變咗好似出糧咁，呢、這個亦都係一個詐騙行為嚟嘅。啊，咁啊，警方捉咗啦，兩個禮拜前。啊，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另一個問題，我哋想去幫手解決嘅。 嗯，好啊，同阿叶志明倾到呢度啊，好详尽讲咗诶，佢哋喺寻日开会嘅时候咧，有一啲嘅方案嘅睇法咁样噶。同阿叶志明倾到呢度，叶志明咧就系、是、 易志明咧就系立法会交通运输业保险事宜联合小组委员会主席嚟嘅，咁啊继续听你嘅电话咯。电话旁边咧有陈先生，早晨。 早晨啊！ 你好，你好，请讲。 早晨啊，主持人。咁啊，我咧就揸的士咧就都有揸四十几年嘅，但我中途好多时间冇揸，我亦都做过车行管理人，我亦都曾经投资的士，但最近依家揸翻一架自己嘅车，我亦都系车主，亦都系司机，我发觉咁。好多意外有好多原因，电话多，你睇下依家好多电话，车上面有六七部电话。 嗯， 我曾经我个夜间司机咧有七部，但以我知道咧，我睇过最高纪录十五部。版面之个标板上面有六七部，嗰、那个连挡风玻璃嗰、那个太阳杆都有三四部，仲有左边有两三部。咁佢好似个大台咁，好似有人打电话俾佢，佢将 order 转咗俾第二个。呢、這、一个咧，其实警方应该要做嘅，呢叫不专注驾驶。我唔知点解香港有冇人做。第二，你话嗰啲司机成日有意外唔租俾佢，我曾经做过管理人，我知，因为司机难搵啊嘛，年轻人入行少啊嘛。 嗯， 我哋呢啲解决问题就系话，如果佢揸得好嘅，我俾架靓车佢揸；揸得唔好嘅，佢明知佢撞嘅，我都要俾佢。点解？你冇司机啊嘛。咁所以唯一就揾啲残车俾佢咯，或者叫做替工咯，冇车先揾佢顶咯。 咁啊，仲难揾噶咯，即系以后即系续保啊，或者买保险嗰啲系仲难噶咯， 样唔会嘅，梗系唔会啦。有第二间公司承得，你唔做，我咪去第二间俾贵啲啫嘛。头先佢讲话一九年、二零年嘅的士系二万几，我买亲都三万几嘅，因为我的士咁多年都冇 cam 佢，亦都可能我车比较新啲，并唔系话你一家唔做就加贵啲啫嘛。第二个问题就系的士司机嘅态度，好多嘅态度点啊？将军澳道隧道落车。或者是龙翔道落车，跟着前面跟着咁贴，前面一塞你咪塞唔到咯。如果呢个问题有佢个态度，另外一个健康问题，周不时听到啲司机咧又话晕咗啊，瓜咗，点解啊？个司机三高食烟，我咧揸的士咧，我去扎马，尤其喺香港扎马或者嗰度扎，我就落地做运动啊，咬腰嘅。但系十个司机有九个半司机坐喺度食烟，咁你身体健康又差，身体健康差，电话多，管理人又。冇话严格管理啲司机，车又质素差，咁何来有平呢 O、okay, K， 好啊，唔该晒阿陈生，佢讲到佢系车主同埋司机嘅身份嚟，我亦都试过管一啲嘅即系车啦，咁亦都提到即系本身咧，点解可能都要租俾一啲即系表现或者驾驶态度比较差嘅司机，都可能涉及咧入行嘅人少呢一个嘅问题嘅。休息一阵先。 而家由大气候嘅郑瑞文为大家报道一节天气报告。 喂，咩事啊，瑞文你？ 世杰，我重操故业报天气唔得咩？ 得唔得？你问咗我哋嘅嘉宾先啦。今集我请嚟咗天文台团队以及气象专家梁荣武，同我哋讲下电视天气节目嘅演变，啱晒你啦。 而我就请嚟一对年轻人教下大家生态摄影啊。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之前咧喺秀茂坪嘅安达村咧，就警方嘅公布咧，就话有一对嘅男女咧系涉嫌啊，系以派口罩为理由啦，系喺呢条村嘅一个单位嗰度咧爆窃嘅，咁啊抢咗屋入边咧就5000多蚊嘅财物。咁啊，根据警方嘅讲法咧，就话嗰个其中一个男疑犯咧喺犯案期间咧对当时有一个嘅独留喺屋企嘅12岁嘅女童咧做一啲嘅严重猥亵行为啦，咁啊所以。都是即係有一啲嘅嚟緊會有一啲嘅控告嘅行動等等嘅。咁但係呢一次嘅事件咧，都係反映咗咧喺屋村入邊可能涉及一啲嘅保安漏洞嘅問題。都想請一位嘅區議員同我哋傾一傾嘅，有觀塘區議員係秀茂坪中選區張培剛早晨。喂，張培剛， 係你好，你好，華超生你好，早晨， 係你好啊，有冇留意今次嗰個事件？有冇都睇到其實村入邊都有一啲嘅保安嘅漏洞啊？ 保安嘅漏洞就肯定有噶啦，因為安達村呢個漏洞係講咗好幾年，係啊，咁我一直都認為房屋署都係漠視緊啦，因為佢有兩棟樓咧，個設計咧同其他棟樓有少少唔同嘅，咁佢係有兩個嘅主要出入口，一個就喺地下嘅，咁地下一個咧就會有保安員就會有個座頭喺度啦，24小時都會有保安員駐守啦。咁出入嘅話，如果陌生人嘅話咧，咁佢都會登記嘅。咁另外仲有一個咧，亦都係一個好主要嘅出入口，就喺一樓。咁一樓咧，佢哋嘅設計嗰棟樓嘅設計咧，係已經有住户喺度住噶啦。 咁但係喺一樓都仲有個出入口呢，係方便佢哋出入，但係嗰個位呢就冇保安員睇住嘅。咁所以經常都會有街坊去投訴呢，好多陌生人經嗰個出口呢就跟住啲住戶撳咗密碼就入去。 嗯，那一樓嗰個位係一個咩嚟嘅？平台定係連住商場啊？定係咩嚟 嘅？平台連住天橋過對面嘅商場。 但冇保安嘅呢一個一樓嘅出入口，本身會唔會都有其他嘅保安設施㗎？ 佢係喺門口嗰度，佢會有個 CCTV 個錄影嘅。 嗯。 咁喺門外都有密碼鎖啦，咁住户當然就會撳密碼入啦。咁但係陌生人嘅話，其實好容易，你喺門外嗰度根本都唔需要等嘅，你一有人出入，佢就可以入到去跟住入去，因為嗰個位咧都經常會有人出入嘅。 嗯。但譬如剛才你講到都有閉路電視睇住啦，亦喺另一個出口本身都有保安員望住啦。咁其實可能都可以兩邊都望到嘅喎，係咪咧？定係本身保安有冇其他譬如定期巡邏啊？就住譬如有兩個出口嘅時候，有冇加強呢一啲保安嘅？ 原本就冇嘅。其實你話如果只係靠一個保安坐喺地下個座頭咧，我覺得佢兼顧唔到咁多。 嗯。 因為有啲時候住户會查詢，咁佢就睇唔到啦。佢冇可能長期睇住嗰個 mon， 咁睇住樓上個出入口嗰個環境嘅。 嗯。 咁我哋之前反映過好多次啦，咁可能嘈得多啦，咁佢哋就房屋署應該就係要求管理公司就加派個人手。 嗯。 咁但係管理公司咧，都只能夠係喺呢兩座樓出面嘅平台之間，咁就揾保安員去巡邏。 嗯。 只是做到巡邏嘅啫，咁但係你話如果有啲人要去經過呢個一樓平台入去嘅話呢，其實都係一樣係好容易嘅事情，因為佢都唔需要登記嘅，咁有人出佢哋可以跟住入去㗎啦。 嗯，嗱，見到房署有個回覆嘅就話安達村嘅成達樓同埋愛達樓嘅平台出入口呢都唔係樓宇嘅主要出入口啦，就唔設保安櫃台，但係就設有密碼鎖同埋閉路電視系統連接住個保安室去監察嗰個出入嘅情況嘅。你覺得即係所以佢有個咩回應啦？你自己覺得係咪實際上都有需要直情有個保安員喺每一個出入口嗰度係擺喺度咁樣咧？咁樣嘅話會唔會成本都會大增啊？咁樣聽落又？ 呢個係我哋都要求緊嘅，咁當然個成本係會增加。咁嗰個係咪主要個出入口呢？咁其實就係見仁見智嘅啫。咁因為嗰度連住個平台天橋過對面嗰度係商場嚟，咁商場有酒樓，有食肆啦，咁亦都有啲超級嘅市場，超級市場啦，咁就係俾人哋去買翻啲日用品。咁嗰個出入口，其實我個人認為都係一個主要嘅出入口嚟嘅。 係。但過往有冇聽過啲居民都有投訴過涉及一啲嘅保安問題，或者而家呢一類即係公屋都好似用一啲好似用咗好多年啦，即係都係密碼鎖啊、閉路電視啊咁，會唔會即係而家好似一啲屋苑話拍卡啊嗰啲又做唔做到咧？嗰啲 其實如果佢肯做嘅，其實咩都可以做到嘅。咁當然頭先話喂增加保安員，因為佢要增，如果要增加嘅話咧，我嘅意見要增加一組人，因為佢要分早間、中間、夜間，咁再加上啲替間，要增加一組人，咁當然會牽涉到個增加嘅資源嘅問題。但係你話長遠嚟講咧，因為佢係要經過投標嘅。你話如果呢而家個管理公司，佢可能佢一時間你要佢突然間要揾十幾個人過嚟，係會有個困難嘅，牽涉個資源。咁就要睇你房屋署肯唔肯特別去增加啲資源啦。咁長遠嚟講，佢下一次投標嘅時候，其實佢要喺呢兩棟樓嗰度。要有個列明嘅準則，就係呢一棟樓係需要兩組嘅保安員。咁你俾每一間嘅有興趣投標嘅公司佢知道嘅話咧，咁佢就會預留嗰個人手，預留嗰個資源啊嘛。 嗯，就住今次呢個事件，你哋有冇再同房署話應該短期內要加強啲咩保安啊？咁簡單講呢、這個。 其實我都係繼續要求佢增加派人手過嚟嘅。咁、但係到而家。都冇見特別好具體嘅回覆， okay. 只係見到佢喺門外坐多個人咁解嘅。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啊，張培剛。